放弃现在你的梦想和你的生活，每一次你穿过人海，拥挤街头，把悲伤盖过，每一次跌倒时候，别害怕有我。你辗转反侧不眠时候，我就在你身后。先想想你想要的未来，你的梦想和你的生活。每次你穿过人海，你的内心时而平静下来，拥挤街头，把悲伤盖过。